日立家用中央空调五一品牌日活动正式开始，咨询电话8831-5888。日立 Hitachi。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拉卡拉创始人董事长孙陶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新书《有效管理的五大兵法，用文化管公司》。这本书是过去20多年来我创办了多家公司的一个管理心得，并且呢是依据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企业管理，以及我对联想包括阿里巴巴等一系列优秀企业的研究，然后在拉卡拉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公司管理方法。对于创业者来讲，或者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来讲，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决策，才能够让我们的企业不断的健康可持续成长，成为一个长青的百年老店。那如何思考以及如何做决策，它包括方方面面。在拉卡拉，我们是从5个维度来构建了我们的企业文化。那如果我们的各级管理层甚至是员工都能够遵循企业文化的这个5个板块来思考和行为，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就是有效率的，我们的队伍就是有战斗力的。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朗读这本书的一个片段。本书的管理工具都是在拉卡拉施行了多年并且行之有效的，也是迄今为止我自己对企业的经营和管理理解和认知的制高点。你可以直接拿去使用，把这些当作规定动作先做好，然后再设计一些自己的管理工具作为自选动作。关于学先进，我非常认同华为任正非先生的理念，即先僵化再优化最后再固化。学先进必须僵化的学习，掌握之后能够优化并且最终固化下来。学先进最差的学习方法是有选择的学，所谓选择适合自己的来学，这是最差的学习方法。道理很简单，别人是先进，你是后进，后进如何判断先进身上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如何有能力选择那些对的来学习呢？如果一定要选择，后进一定会选择自己习惯的那些东西来学，而对后进者来说，应该学的恰恰是他们不习惯甚至是不喜欢的那些东西，最终学不到先进身上你真正应该学习的那些东西。如果想真正从本书学到东西，我建议先僵化的学习，学会之后再试着看能不能优化，最后固化下来。毕竟本书是我20多年经营管理实践认知的产物。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人乐七十二 变，白天晚上 笑乐七十二 变。 我来忙， 有你有我 在一旁， 娱乐七十二变。 没有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 哎呀，我的天啊！ 哎呀，我的地儿啊！怎么了？ 吵架了，吵架了！ 谁跟谁？ 孙哥他们家吵架了。 哦嘿，吵架因为什么呀？ 因为一条狗。 这太闲，一条狗有什么可吵的呀？ 对呀、啊， 嗯，给狗冤的， 给狗还冤的， 不是没有这样的，一家两口子冤枉狗， 这两口子呀， 其实在家没事干了吧？ 那这狗是够冤的， 狗跑几回差点说出来喊冤， 哇嘛， 这狗人变的，哇，已经快说出来了， 无罪， 无罪呀、啊，那释放吧。 这是什么主人呢？这是 这什么狗啊？这是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孙哥藏私房钱，一直都觉得自己藏得特别好 啊、哦， 哎，自己都有时候找不出来， 就是 藏得太好就是这样。 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就是私房钱这个运转很通畅， 很通畅。 私房钱又干嘛？还投资去了？ 就该花的地儿啊什么的，该存的自己照顾的好好的都。嗯 倒是没让别人照顾， 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就是 不是咱们这世界的钱， 那照顾他干嘛呀？ 我说都存得好好的呢， 那是没人动。 不是，他是另外一个精神家园 啊， 还是精神家园的钱 啊，虚幻 物质家园，物质家园的， 吓我一跳。 本来这挺好的，俩人也过得好，老婆也觉得老公真懂事儿，也不老要钱， 他就忽略了智商这一点。 结果没想到，他们家养那二哈哈士奇呀、 啊， 嗯。嗯，那天玩那边刨什么挠什么，就把这点私房钱给翻着出来了。 呵， 一翻还真不老少。 翻出多少？ 这二哈也玩儿高兴了， 啊、 拿叼着钱甩哈。 这狗、啊、 一边甩一边乐啊！ 好，这什么狗？ 狗看钱也乐。 哎， 他们家这狗这智商够高的。 结果，藏得好好的钱，被这坑爹二哈。就这么给抖了出来了， 你瞧瞧， 财政大权都是孙哥老婆管嘛， 嗯， 这就不干了，说你怎么这么多私房钱，你藏多久了，你干嘛，花在哪儿了，你是不是外面 对、这一点一定得问明白了， 就是你最爱怀疑的那些， 哎，对对，亲身经历， 我怀疑的在外面就是偷着吃偷着喝不往家里拿、 哦、对， 在外面买瓜子买松子， 对、哦、全都给别人买的。 反正就因为这事儿闹出很大的误会，狗当然无辜了，觉得，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么点钱至于吗？ 呵，这狗是见过大世面的， 他都认为这点钱不至于了。 他也觉得我是一个很忠实的朋友啊。 他是站错队了。 我对钱很忠实的，而且从他的眼神上，你都能读出来他心里的话。 什么话？ 一定是钱先动手的呀。 记住，下次让他家狗少上网。 还有一个事儿呢。 哪儿那么些事儿啊？ 好打听事儿吗？ 在济南的一家国美店里啊，不知道他们这个有什么任务，是不是就是销售任务吧？说这个四位没有完成任务的员工就被罚自掏腰包撕碎人民币。 哎呦， 撕谁的？ 撕自己的腰包里的呀！而且你看这视频，你看， 哎呦，横马街呢？你看看，你看这女多横！ 嘿， 还站 着，站着一排，怎么不乐意啊？啊？ 这就是不乐意吗？ 不乐意，不乐意！ 哎呦， 哎呦，哎呦，我的天！ 你还动手呢？ 这 没有捋头发， 好家伙！ 你是不是不愿意？ 哎呦，这就 是不是不 怎么是拧人呢？是怎么着？ 提鞋， 捋头发，提鞋。 你说你怎么回事？我大气候，商业大气候，人家怎么没事？什么商业大气候？ 你看看， 你站站站站，你说你怎么回事？ 就是商业大气候啊，它这个气候啊，就是。 哭什么？哭什么？哭什么？ 我是个厨子，我也不知 道。你什么时候去 吗？啊，就这情况。 怎么？ 怎么没怎么完不成？ 完不成，你是要走啊？ 凭什么走啊？ 你还挺有劲儿的。 不是我这，让我走。 你又不说话是吧？就你一句话不说，一字千金是怎么着你？啊？好，你们都这么在乎钱，你们都不努力付出，行，咱们说到做到。 什么事儿说到做到？他们哎，干嘛呢？ 把每个人钱包里的钱 啊 出来。 哎呦， 干嘛？ 撕， 撕， 撕， 舍不得吗？自己撕还是我替？ 哎呦，哎呀， 哎呦，这钱撕这么响啊！ 你， 哎呦，哎呀，你看，你看，撕的。 你， 哎呦， 你，你别撕衣服。 还纸的衣裳。 后来这个经理投案了。 嗯， 也是啊， 这撕钱犯法，小时候都学过， 真是 还撕这么碎， 而且不能有这个污损人民币的行为， 这不尊敬人民币是不可以的。 我记得嘛， 你小时候刚拿起笔来要乱写乱画，你妈一个箭步过去， 啪就给你撕了， 把我撕了。啊，可是我是组装的。 不是不是，你把你衣服给撕了。 哎呦，谁个家长不训孩子打孩子撕衣裳？ 是想扯你这手，所以大磊就从小特别喜欢这个人民币。 这点我跟孙哥一样， 而且为此还特别去学习了人民币的制作工艺。 嚯， 哎呀， 我打算印钱啊， 印假钞， 看人家怎么辛勤的 来。那叫参观了，不叫学习了，好吗？ 中学在男生宿舍门上挖洞，挖洞，对，您没有听错，确实是挖了一个洞。那校方意欲何为呢？咱们到贵阳的这家国际学校看看去吧。 你怎么回事，徐老师？这个事情是你我能决定的吗？ 就是因为你我决定不了，你说你在这儿挖一洞，这怎么能给学生挖这么一洞？那怎么那担心他跑着去啊？ 学校说没说？现在这个学生越来越难管理了，晚上出去看电影的，谈恋爱的，吃烧烤的，上自习的，当然上自习是对的。 对的，您说的干嘛呀？ 就是这些孩子抓不住啊。 您到底您要干嘛呀？ 现在不好好管理，以后就更难管理了。你是来吧你，给你铲子，快铲！ 你看这干活，这得罪人的事还都我来。 瞧这儿，瞧这儿！ 来，王老师，你也别瞧着，赶紧着，来。好了好了， 同学们现在趁他们上课，咱们已经完成了这个。 哎，怎么叫趁他们上课？我老感觉咱们这办的是亏心事儿。 这趁着阳光好。 哎，这你看是见不得阳光。 完成了这个挖洞之义举。 嗯，这是义举吗？ 你看看你的自由思想啊！ 是我自由思想洞也开了，行了，这么着吧。 我看看啊，要不然在这个地方先糊个报纸吧。晚上咱们查房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把报纸掀开。 这学生是傻子呀，您糊个报纸？ 那这样是尊重他们吗？ 这是尊重他们，您这洞都开了，就不敢。 快拿着这张糊糊吧。 你看，我也说过的了，等等。 哎呦，下课了，回屋。哎，等，你们看这门上的这怎么了？这是 啊？ 哎， 回事？这是 怎么回事？ 谁踢的？这是你吧？咋？你下脚老那么狠？ 谁踢这个呀？ 踢的再狠，能踢这么圆吗？ 对呀、啊，那就是咬的。 老大， 你咬的。这两天伙食是不太好，那你也不至于这样。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老在班里排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就是因为不动脑子。 你不也才倒数第三吗？ 那就比你们俩强，生活经验丰富。 也就是这学期， 下学期你们就转学了，我看出来了。这一定是有人犯坏，在咱们门上弄这么一大洞，这是半夜要想溜进咱们宿舍。 咱们宿舍 谁得罪人了？ 不是，说不定是闹贼了。 闹贼，贼还敢偷咱们？你看看咱们宿舍还趁 什 么 呀？咱们互相都已经差不多了，弄的。 咱没什么吃的。 我告诉你们说，对外他们不知道。 哎，不对，老大，你瞧，那201也这样啊。 对。 202、203全这样。 你看见？ 哎呦， 就说明今天晚上咱们要联合行动。 这是要半夜钻窟窿，咱们得好好设计设计 这事儿。 不是老大，我等会儿我想想啊，我有点乱， 捋捋， 你乱什么？ 捋捋思绪。 说那个贼踩点儿什么的啊？ 嗯， 他不是画个三角啊，画个什么对勾啊？ 那是聪明的贼，这贼估计在班里也排倒数第一、倒数第二，拿报纸一呼，以为咱看不出来，半夜里一钻窟窿进来，你想想，白天拿这玩意儿多明目张胆啊！ 这他钻个窟窿他能拿什么呀？ 哎呦，咱们是对外呀、啊、对内是知道没得可拿了。 咱们怎么了？ 对外他不知道。 咱们是对外大学的是吧？对外经贸的是 吧？甭管对外什么东西， 你想他一听对外一听经贸就觉得咱们有钱 了不得。 对，他哪知道咱们运用的都是指数、咱们学的都是数字。 咱们还没有奔向华尔街， 奔向华尔街没有，真钱没到手里。咱们得下套， 脏坑、净坑、梅花坑。 行，他来个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咱们钓金 金龟。 他这要结婚， 不是 他要钓金龟， 你要钓什么呀？ 钓金鳌。 鳌、哦？我以为钓金毛呢。 你要钓狗？ 不是，钓金毛是说你呀、 啊。去，你呀、啊。 春天啊， 行。你这儿又聪明开了是吧？瞎抖机灵，咱在这儿下好了酱子， 下好酱、 哎、进来一让他一抹，一手五零二， 这事儿谁解？ 你解。 我五零二这玩意儿粘太死了吧？ 粘太死就对贼还要下来还要客气，上面还要弄好篮球， 弄篮球 紧接着往下一掉。 老大，你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被开除啊？ 不是，我估计被老大被这么整过。 我净看小鬼当家了，还有什么大宅门往下掉墨 啊？ 那耗子夹子也拿出来，哎。对，搁这儿，哎，等好、 行吗？ 他不来则可，要来了， 来了准得 可。咱们是有来无回， 住咱们这儿。 正好老大旁边还一床铺子， 你们这智商赶紧转学吧。我要俩聪明室友。 行动吧， 你倒是干的。 晚上，这个徐老师， 哎， 这个咱们要该行动了。 我总觉得呀，我这心里边一个劲儿 激动。是不是激动？ 这不是激动啊！你说咱们这偷偷摸摸， 你对于那些谈恋爱的男女同学早就看不上眼了。 那作为老师得维护这个学校的声誉，是不是？你说这个、 没有一个严格的管理，怎么能够迈向国际的一流呢？ 是不是？ 是， 这都 你想通了。 我也是，哎，那怎么办？去吧。 那咱们分别行动还是一起？ 哎，就别分别行动啊！别分别行动，您让干什么，我随着您就是了，好吧？ 咱们就挨个查吧。 哎， 这个洞掏的有点低啊。 您这会儿算掏来不及了啊。 这我得趴趴着头。 哎，你悠着点，人都关灯，你没听里边人都睡觉了。 不睡觉还不查他呢？ 哦。 哎， 您是怎么吃的？ 记上 啊。 六船那个没在。 好，您这眼神真好。 六船记上，六船不在。 啊，对， 这回该你趴了啊。 我敲敲门吧，要不 来人了。 你敲什么门？你叫明察暗访，咱们是暗访。 你 瞅瞅有什么门？ 这屋里跟刚才进去那屋不太一样。 怎么了？有什么什么奇怪的反应？有同学多出来的。 我不多出来的，这连住宿怎么还多出来的？ 有的那个乱串宿舍呀，现在是。 是吧？就没有，好像没有喘息声，就 没有喘息声。你是说咱们六个同学都在这里？ 没有喘息声。 哎呀，快进门！ 啊，来了，快进门！哎，好，大过来的，你在这儿。 徐老师，你在哪里？徐老师， 我，哎，这给我粘住了。 连嘴都给他封上！ 你这个字又不 是什么什么什么主意？ 不是 谁戳你戳戳呀？ 这件事情是个实事啊！当然，我们的表演很夸张。贵州清镇博雅国际实验学校的学生吐槽，学校所在的初中、高中男生宿舍门上开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洞，谁开的呢？不是贼，是学校。同学们说：“那你不如把门也直接拆了吧。”校方回应说，这个举动是为了方便老师查寝，可以更好地管理宿舍，保证学生的安全。 可是学校这么做有没有侵犯隐私呢？学生有些不满，他们表示开了洞之后，晚上走廊的灯光会照进来，会影响学生休息。针对学生所提到的疑问，校方也表示，每个男生宿舍内都有学生独立的洗手间和足够大的隐私空间，学生如果想换衣服或者其他隐私权都可以得到保障。

吹仙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来广营桥到吉祥寺桥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6-1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天空晴朗，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乐乐 七十二变， 好了 白天晚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接你吧， 就周飞你回来了 啊？嘿， 哎，没事吧？ 回来 了， 哎， 我可回来 了。你的意思是从大狱里刚出来是吧？ 那应该说，那你出来了。 哦，你出来了。 应该这个周飞应该叫做今天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 干嘛去了？ 回到人间哈。 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你翻山去了？ 你没听胡同人都传开了吗？ 说什么了？ 说有一个女的看上他了。 啊、天天不都传这事儿吗？ 看上他呀，我明白了。 今天呢，他被一个女司机连撞两回， 撞到山的那边去了。 大家都说那个女司机看上他了。 对对，看了惹腿了。 我认为看上他这人了。 是吗？ 因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我没让他赔钱。 你看过红梅戏吗？ 看过啊，哪段啊？ 七仙女儿和董永那段。 七仙女跟董永那段， 七仙女是不是在路上诚心撞董永？ 是八个人哈， 哦， 撞董永， 哦， 完了还说是你撞了我， 啊、 哦，怎么是我撞了你？ 对，来 撞了我一把， 对对对，矫情来着，对，有这个，那叫天仙配， 哎， 那个戏不叫七仙女跟董永， 就是这故事， 嗯、 哦， 俩你撞我一下，我撞你一下， 我明白了，周飞今儿碰见天仙了，是吧？ 不是天蝎啊，是天仙， 天 仙， 小薇说说吧。你来一去是不是找了棵老槐树？老槐树得开口说话呀。 哎，对，欢迎开口吧，话题。我这好像有点跑调了啊，但我表达的是回音的那个心情。 你也知道，你把周飞逗的。 周飞这不是逗的，是美的。欢迎开口了， 坐在那躺椅上前一下后一下的。 我现在在琢磨这个女司机最后到底怎么着了。 你问谁呢？你们俩到底怎么着了？ 就你把女司机最后怎么着了？你说说吧。 我没把她怎么样。 你这搞艺术的，真是的，一下子胡同群众没看住。 哎， 就出去演去了。 你讲讲具体怎么回事吧。听说你是一出门就被一女司机追尾了。 追尾撞到屁股上了。 对啊，撞我车屁股上了。 哦， 这个周围当时都没看看车损伤成什么样， 先看女司机。 女司机 哦， 没事吧？没事吧？ 不是， 人在车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其他听到没有？ 对，光看你后身了， 看你后脑勺， 看什么玩意儿？看手机了，估计。 你就没有质问他吗？你怎么开车的？ 你光问人家说碰着没有啊，驾着没有啊， 我问那么一句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开车的、 哎、这个情节在天仙配里没有，但是在水浒传里有一个情节，有好像是那个走到那个武大郎楼下的时候啊、 嗯、 然后那个潘金莲那个棍儿打在那个西门庆脑袋上，是吧， 碰脑勺碰脑勺啊， 对对对，西门庆当时就没说疼，就说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这有这么情节、 哎、这棍儿没摔坏吧， 对对对， 不是，那你说我问他你这车怎么开的，他能怎么回答我呀？ 哎，这这么开的呗。 对、啊。 可是你上回跟一男司机，你可张嘴就来那个。 对，当时什么荤的素的都是人脖梗子，就这顿骂，人都当时脸都绿了，没还出嘴来。 对他没还嘴，还手了。 哦，因为上一次还手，你这次就吸取教训。 对， 对， 我怕他直接挠我。 哦。 所以说客气话，好像没走多远，是又让人撞了，是吧？ 说是那个女司机定损去了 啊， 你也定损去了，绕、哦、了一路口，你们俩又相逢。 他应该是跟着他走的呀。 我估计他可能刚才没 装够， 没装够。 不是，电话少留了一位，想打电话的没打通。 是， 怎么喊周飞也听不见，啪，又来一面。 说反正在你们那个又一路口的交汇处，红绿灯期间又被他追尾了。 对，我们这个沟通基本靠撞。 你现在还是 给人道歉呢？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您又有什么事？ 哎， 您说我怎么着吧，是赔人是赔车？ 其实你更希望赔人是吧？ 结果边上那过了一位，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下一道时间了啊，五块钱再买票再上来吧。 什么车？ 碰碰车呀、啊。 大概意思你们不能当碰碰车这么撞。 哎，这么玩儿， 你知道吗？当然了，我觉得周飞从这一点说呢，体现了一个成熟司机的特质。 成熟司机有什么特质？ 新手司机头一次被撞吗？ 啊、 下车就晕厥， 光在那躺那儿是吧？被撞就是他没责任，下来一看被撞了，嗷、这躺那儿了，这是像碰瓷儿的。 新手下来以后他没见过这事儿、嗯。 也有你这么一说，其实挺简单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出了问题解决问题，你骂街就只能激化矛盾。 关键你堵路啊，还那儿骂街骂二十分钟。 这个、撞了车了，这个剐蹭也好，只要别出这个大事儿， 对，都能解决。 钱就能解决的事儿，就赶紧挪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周飞是一个老司机的品质， 是吧？老司机， 你刚才说绝不是老司机， 他说的是老苏鸡，严苏鸡。 你想说周飞别的品质来着吧？ 我重说， 别重说了。 但这个事儿呢，无独有偶，在山东的临沂，有一天市民马先生反映，他驾车被一女司机追尾，双方约好定损，苦等一个小时之后呢，女司机姗姗来迟，见面就道歉。原来啊，在来的路上呢，又把别人给剐了。 哦， 车啊车， 还车啊车， 要不然女司机又变女魔头了。快乐大街酒吧里。我说啊，你们与女友吵架吵得最凶一次，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 给她跪下了，真的，真的已经打到不行，到后来就已经要分手了，我就给她跪下，这是特别凶了已经。 太惨了。 哎，然后她怎么了？ 她扬长而去啊！ 啊，仰天大笑， 一笑而过， 这像鲁智深啊， 一笑而过。 你留住她了吗？那最后？ 留不留住，反正我后来又挽回来着。 那周飞，你跟女友吵架最狠的一次，你是怎样的表现？ 呵，周飞 啊， 给自己纹身，噗噗噗扎自己， 拿尖头噗噗噗烫自己。 对对对， 可不能再这么自残了 啊！对，在后背上纹了四个大字，好汉饶命。 哎呦，你们俩可真有出息。 哎，你跟那个男那会儿打架，他厉害的时候什么样来着？他给你几个嘴巴？ 哪能舍得呀？都舍不得吵，没脸红过 啊！所以就直接分了。 你要说真是感情不行，吵架也不管用啊。 感情不行，确实吵架不管用， 对吧？ 但感情不行，一定会吵架的。 感情不行，一定吵架吗？ 也有冷战的。 冷战 多数会爆发，得呛呛完之后再冷战，先呛呛。 反正你们千万别学广西的这名男子啊！ 呵。 这名男子办了这么件事， 嗯， 就是他跟女朋友吵架，吵得太凶了，后来呢，怒向胆边生，恶从心头起。我估计人要是这么仇恨，八成爱的也是非常深， 明白了， 非常透， 拔刀相向， 没有没有， 然后坐牢。 大部分人正常人都不到这个程度，非常极端的那种偏执的人才会干这样的事啊！咱不提倡，不提倡。 他干什么了？ 他呢就想说砸女朋友的车 啊？ 砸车吧？你说你们俩也好这么长时间了，你。 谁给 买的？其实我按说我不能怎么说啊，你倒砸对了呀。 嗨，还砸错了？ 还砸错了，砸错了以后人对方不干，他赔偿对方600块钱的修车费。 这车不贵啊， 什么车呀？ 电动车呀。 自航车、哦。 电动车呀、嗯，不应该砸车。我觉得也是，真的，这个任何时候毁东西都是不对的。 对， 甭管毁自己的还是毁别人的， 嗯， 那毁完了他毁不毁啊？ 对，你看打电话生气，啪把手机砸了， 完事儿也后悔， 就是、 砸自己的是不是？ 那、什么东西在手里摔什么呀？ 砸别人的，你这个完事更麻烦， 嗯、 还上派出所。 所以你就说，男生为什么有时候脾气能这么暴呢？ 女的招的。他不招我，我能给他跪下吗？ 砸东西这事儿吧，砸东西这事儿，女的也砸呀。 对呀、 女的大不了就是生气、哭、闹，扯个窗帘。 那是你 塞个馒头， 不是 你 塞馒头， 是饿了。 塞个枕头， 嗯， 往脑袋底下塞枕头， 往哪儿塞能塞枕头啊？ 拔枕头毛， 还有大毛枕头， 他拔，然后那毛满天飞， 太浪漫了这个。 他们家还是羽绒大枕， 完了以后互相往脑袋上怼，咣咣互相乐。 你说这女的没超过十一吧？ 对。 电视剧里面经常那么演吗？生气的时候拿枕头出气，坐枕头上打他， 坐枕头上坐枕就这么来的是吧？ 其实枕头跑不了，你坐着他干嘛？ 软和啊！ 自己男朋友一回来，哎，乖的跟猫似的， 再站起来咕噔给他跪下。 嗯， 你们一方不定干出什么事儿呢？ 切，那 你以为你砸了车你就报复他了？ 对呀、还得赔人辆新的，那位可值了。 哼，最后是不是还得分手？ 那必须的。 而且到11月11号又多个对手跟你们竞争。 他可争不过我，我跪得快， 但是周飞确实刻得慢。 我这得一笔一画，有时候写错还得擦了呢。 对对对， 本来想写 管我和珅， 没有，他认识那女的叫和珅。 只因准儿媳长得漂亮，老夫要开正经工作证明。什么叫做正经工作证明呢？哎，亲爱的， 嗯， 这个。这也不行， 这还不行。 哎，亲爱的，这个好看吗？ 这 不好，我再换一件，换件。等会儿，你别着急啊。 嗯， 这行吗？哎，这不好，这颜色太单一了，我再换件。 嗯， 等会儿我再换一件。 行了吧？差不多得了，够漂亮了，哪件穿上都漂亮。 是吧？那就穿这个吧。 行行。哎，你不冷吧，亲爱的？ 有一点儿，要说不冷是假的。 那是。 你以为街上打扮成这样的姑娘？ 对呀、你看我 都不冷啊， 我穿羽绒服这还嘚瑟呢。 这时候就得忍一忍，绷一绷，要不怎么显出我美呢？ 是是是， 哎呦，头一次到你们家，紧张紧张。 哎，紧张什么呀？来来来， 谁呀、 哎妈，我。 哦哦，来来来了，哎，儿子， 哎妈， 回来了， 回来了。 哎，这个是 这个是我女朋友。 哎、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姑娘贵姓啊？ 我姓柳。 姓柳，好好好、好姓姓柳，百家姓有这姓。 哎呦，进来吧， 进这屋坐坐坐。哎呦，你瞧这姑娘打扮的，呵，哎呦呵，这姑娘， 哎， 换鞋，换鞋。 啊，对不起，阿姨。 楼下王奶受不了。 呵，这鞋得有60多斤吧？ 对不起，没抓住。 什么东西？ 对你 什么东西没抓住？ 鞋 啊，你慢慢的，别着急。哎，拿凳坐那，坐着慢慢来。哎哎 哎，坐着吧，坐着吧。 哎，坐着。来来，喝水，姑娘。哎、哎，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阿姨您甭忙了。 哦、对，妈你别忙了。 这姑娘长得够漂亮的啊。啊，这姑娘多大了？ 26。 姑娘哪人呢？ 无底洞人士。 我必须得问问这姑娘哪人呢？ 山东地。 哦，山东地界大了。你是山东哪个地界的？ 淄博。 哦，好地方。哎，来来来来来，中午在家吃饭啊。 哎妈，你给做点好吃的。 哎，放心放心放心。哎呀，你不提前打个招呼。 阿姨别忙活了。 不得弄点好的。 外边吃去吧。 外边吃，显不出热情来。 对、 那我也不会做饭，也帮不了您呀、 我会做呀。 你站边上学着呀。 你来了还用做饭吗？姑娘真会说话。话里有话啊。姑娘这乐倒是挺特别的啊。儿子，来来，过来帮我忙，帮我忙。 哎，好嘞。 哎，妈，问你点事儿。 干嘛？ 这姑娘你是在哪儿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我这不就是 什么场合？ 网上。 哦，那妈明白了。我听说那个网上是不是摇出来的？ 不是摇出来的， 摇号摇出来的吧？这姑娘， 我哪儿我一直摇不上号。 那这是怎么弄出来的网上？ 这个就您就甭管了，反正是 哦，不让不，我跟你说啊， 反正不是 儿子，你老大不小了， 是 找对象的心情啊，妈可以理解。 对， 但是这姑娘哪儿来的，不让管可不行。 这不告诉你个山东来的吗？ 我没问，我问你怎么认识她的 啊？正经软件上认识的。 正经 啊，这姑娘平时都这么穿啊？ 也这差不多吧，这是刚才出来这打扮半天， 还打扮半天， 挑了半天了，过来见您来。 哎呦，这个什么工作？哪个单位啊？好，马上就好，这就好。 哎，你给做饭吧。 快，你得告诉妈，哪个单位的？这 哪个单位的 啊？ 你赶紧做饭吧。 哎， 你先做饭，我看他这是不是那个给他倒口水啊？ 完了，这就跟妈没实话。 哎，我说亲爱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嗓子干 啊，干啊！ 啊，对，哎，等着，要喝什么？姑娘，这有饮料，要不要？ 我随便就行。 随便，有冰棍叫随便。你吃这个？ 要么来个蓝瓶的喝。 不想喝这个。 蓝瓶不补钙的是吧？ 不想喝那个。 你来这个汽水。 行吧，您哎，完了您做饭去吧。 哎，儿子来帮忙了。哎， 好。 哎， 你先坐着啊。 哎，帮忙。 来， 您问的问题还没回答妈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什么时间上下班啊？平时就这么打扮啊？ 上班去，他就不这样。 上班去就不化妆了哈？ 啊，上班就更得化妆了。 什么？ 啊？ 哦，今儿这还算不算更字呢？ 今天这个就很正常。 哎呀，儿子，妈跟你说点事儿啊。 是。 你看你爸爸死得早。 哎呦嘿。 咱们家呢条件一般。 嗯。 你妈呢也没什么很强的能力啊，这些年呢把你拉扯大了不容易，没给你攒下点什么。 嗯， 咱们是个普通家庭，你呢长得又随你爸爸不随我，是吧？长得那么寒碜， 老正格的 啊。不是，你听我说啊，孩子，你得心里有数，外边别人谁夸你长得好啊，这个长得帅啊，别信，那都是要蒙你，要坑你。 那我到底长得好怎么样啊？ 普通偏下点吧。 哎呀， 但是你就说姑娘长得，妈可知道？ 嗯， 那是够意思， 够意思 啊！搁在人群里一眼就能挑出来，穿的又这么薄透漏的。 哎呦呵， 这个我跟你说啊，咱可看不住啊。这你看着姑娘这个打扮，按你说这个当天晚上就发奖金，这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吧？ 这老板 说，妈呀，虽然现在不上班了，她天天看电视。以前不正经那个女的，那个节目老演。 哎呀， 你说 不是没有。 我跟你说，孩子，你这领回家得过日子。 你锅都 电视行吗？ 哎，行，戴色的帽子扣脑袋上可不好瞧。 哎，行， 妈这老脸挂不住。 你小点声吧。 美貌女子网上诈骗，妖精，还我爷爷，还我爷爷。 你听听，连爷爷他都要。听听，那过去那王国的那个皇上都毁在女的身上了。所以孩子，你听我的，你让他回去开一个正经的工作证明出来了。哎，同志啊， 你好 啊， 同志， 我查个事儿啊。 哦，您说谁丢了？老伴儿走丢了。 我老伴儿走丢了，你也找不回来，没了。 没有，咱们公安民警您一定要信任啊，能进 来。我信任你没用啊，他在那边呢。 那哪边？马路那边呢？ 不是， 那个接过来。 他在世界的那边呢。 世界那边。 哦， 他没 了。没 了， 找找啊。 哎呀，哪儿找？人家孩子那么傻呀。 哎，这是我们最新的最年轻的办案民警了。 最新的办案民警。 您好， 这什么型号的？ 最新版的。 啊，最年轻的办案民警，我都被您搅和糊涂了。您别在这又哭又闹了，行吗？ 我不是他招我。 到底什么事儿啊？ 我差把正事儿忘了，我儿子让妖精给骗了。 啊？这年代 解放以后还有妖精？ 不是，这我说错，不是真妖精。他是 假的，假的妖精。 对，假妖精。 假人。 不是假真人，真人假妖精， 纸人纸马， 你们怎么听不懂话呀？ 继续， 您别着急，大妈， 这女的呀，长得就跟妖精似的，把我儿子给迷住了， 好看是吧？ 我就觉得她不是个正经工作者，你赶紧给我查查这个，查查 啊！ 这是这样的，我们有政策规定，您提出来的这个缘由啊，叫什么？对方不是正经人，是个小妖精，不就有法律上面的政策上面的这个合法的？ 上边我们这系统上面查不了谁是妖精。 哎呦！ 刚才我们的表演呢是有一些夸张，但是呢这个事情却是一个实事。山东省淄博市泸湖派出所有人来开证明，这次要开的证明呢让民警哭笑不得，叫正经工作证明。怎么回事呢？ 大妈呀说了，自己的儿子到南方打工，带回女友准备订婚，但是这个女孩长得太漂亮了，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冬天还穿裙子，那裙子才到这儿这儿， 两道 就前后不一边长， 拖尾裙， 一点都不正经。老太太说了， 这个我们是个正经人家，我们家孩子啊条件也一般，长得普普通通，这么漂亮的姑娘那怎么能愿意跟他呢？我看呢这个指不定给谁当过情妇，要么就是干那个不正当职业的，这领回家那个妖精怎么过日子哟。 这位请问冬天穿裙子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姑娘身体不错呀。 大磊，你对冬天穿裙子怎么看？ 好看呢。 小花呢？哼，以后就知道老寒腿关节炎 现在都有了， 怀子骨病 就这没听说过。 怀子骨病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